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刚刚啊放的是我们这个迎冬奥的歌曲一起向未来。我们这两天呢可能一直在重复这首歌，也确实特别好听，你发现没有？ 这离冬奥会举办还不到100天的时间哈，其实朋友们的热情也是越来越洋溢，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冬天，我们多多感受一下冰雪运动的魅力嘛。 是，平时你听歌吗？ 听歌啊，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那时候的少男少女吧，多少都有点伤春悲秋啊，多愁善感啊，为赋新词强说愁啊，那个时候就会听很多优秀歌手的歌曲。 那么早的事儿你还记得呢？ 怎么叫那么早的事儿？毕竟现在还在青春期的小尾巴当中，自己说都那么没自信呢。哎， 平时你一般什么时候听歌？ 洗澡的时候听。 嗨，又来了。 然后呢，睡觉前原来也会听着歌睡觉。 白音乐。 但是我是绝对不能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或者一边听歌一边工作的。 哦， 我觉得会对我产生一些干扰。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歌词哈。 嗯， 就是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句歌词， 哎， 您能不能想出来？ 嗯， 今儿上节目之前，我们的导播大哥就跟我们说，你们俩能说到一块儿去吗？ 我们都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就是因为可能在歌词这个问题上有点代沟，所以才想和朋友们一起交流交流。要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歌词，最喜欢的歌词，也会多少暴露一下您的音乐偏好，比如说喜欢听哪个年代的歌，哪个歌手的歌都不太一样。 那是暴露岁数。 嗯，差不多吧。 是吧，就是70年代、80年代、90年、10年、00年、60年，每个年代的喜欢的歌词不一样。没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歌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当然说到这一起向未来，冬奥离我们脚步越来越近了哈。为了京张高铁旅客量身打造的新品餐食也研发完毕了。 哎，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聊聊冬奥村当中这个食谱菜单都有什么样的横菜哈。 是是是。 今天来说说高铁上这些新品的餐食。 说实话，坐火车吃什么，这是我打小就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哈，基本上都是什么方便面、 火腿肠、方便面， 基本上都是 花生瓜子儿、脚收收。 你没少坐火车呀。 而且一看就没少坐绿皮车 啊。对啊， 但绿皮车我坐的真不多 啊。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绿皮车。 嗯 啊，然后先由蒸汽机、 啊、 后来内燃机、 嗯、 啊，后来电力机车、 哎、 后来动车，后来高铁，后来复兴号，你都坐过了吧？ 是是是，基本上后面几种都坐过。 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高铁上面吃什么，现在当然了，你比如说坐高铁，你知道使那个软件12306的软件， 可以订餐了， 既可以就是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他直接给你送到你座位上去。 哟呵，这么高级， 特别方便。当然了，我也曾经在火车的餐车上吃过饭，就是比如说坐火车，然后就不想吃什么这个花生瓜子啊， 不想吃快餐， 哎，不想吃那个方便面了，就去餐车吃一次啊。 它一般来说是不是有专门一节小车厢，就是专门餐车 中间那个车厢吧，专门有一节车厢都是餐车， 对对 啊，现炒的。当然这一次呢，京张高铁为旅客量身打造的新品餐食哈，包括像什么披萨、意大利面、轻食，第一次登上了高铁快车。那么记者从京铁列福公司了解到，京张高铁的冬奥菜单以特色餐饮为主题，中西结合，为不同旅客打造了早餐系列、轻食系列、盖浇饭系列、西式简餐系列以及甜品下午茶。哎呀，要说这个种类还是非常的丰富。 是的， 而且据说未来哈，这些新品经过市场检验 还有望在京沪京广高铁列车上推出，就不光是为了冬奥会了，今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能吃到。那么京铁列服公司副总经理田春林介绍说，所有的新品餐食都要经过第三方检测，获得合格报告才能够售卖。目前除了个别餐食还在第三方的检测过程当中，大部分的冬奥餐食都已经具备上车条件了。人家跟记者说，京张高铁部分车次呢发车比较早，旅客呢最早餐有要求， 那是 对吧？ 大家都说早餐要吃好， 哎，每周的早餐一般都是上午11点才吃，是吧？ 我吃那叫 brunch， brunch 又来了。因此呢，人家新菜单推出了早餐系列，旅客呢可以选择像金枪鱼海苔呀、木鱼花海苔呀等不同口味的饭团儿，或者是传统的面包配杯牛奶，或者是现磨的咖啡。像轻食系列主要是以蔬菜沙拉啊，配有高蛋白的虾仁，通过简单的烹调方式保留住食材中最原始的味道，非常适合追求清淡健康啊饮食的一些人群。 哎，有点健身餐的意思。 哎，这个特别要控制热量。 嗯， 过去最为常见的高铁盒饭 啊、 盖浇饭系列，如今也增加了一些特色风味， 比如呢， 包括像照烧鸡排饭、日式鳗鱼饭、台式卤肉饭，这些满足不同旅客的这个饮食需求。那么据说京张高铁未来将接待更多的国际游客，那西式的甜品必不可缺，像手磨咖啡搭配甜点，聊聊天就抵达目的地了，因为到张家口也没多远，对吧？人家也介绍说，目前呢已经研发的甜品有什么椰香黑米厚奶布丁。 哎，这听着还挺好吃，还挺馋人的。 这个你在行啊， 这我虽然做不出来，但吃还行。 你不是做过布丁吗？ 我做过布丁，但我那就是普通的焦糖布丁 啊， 没加什么椰什么什么椰奶呀、什么的都没有。 黑米椰奶 啊，黑米也没有。 但是你那个布丁上面是糊了。 我那不叫糊了，我那叫上色， 上色 上色， 哎，上色上特厚实， 就是有点不太均匀吧。 甜点据说呢还会定期的进行一些更换，哎，说起来就特别有食欲，你发现没有？ 哎，你就是听人家这个菜单食谱哈，感觉特别国际范儿， 哎， 就天南海北的美食啊，包括国外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可以在咱们的高铁上吃得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哎。反正这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离着冬奥会越来越近，我们的服务的水平，包括这两天咱们看到这个奥运会的餐食，然后包括火车的餐食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真的挺好。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人性化的服务哈， 哎， 让大家虽然在旅途当中，但是也能吃得好。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哈？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哎 ，Morris 说最有印象的要说小时候一直唱的一首歌， 《 敢问路在何方》， 哎，《 西游记》的主题曲是吧？ 嗯，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飙不上去，路在脚下。 不是，我就觉得吧，美哲同学永远是这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上回 我太自不量力了，这就侧面说明啊，我是叫不了那小帆。 叫小帆儿， 叫小帆儿，叫不出来。 四郎探母里边的一 个，那不行， 来一段，真的 还塞不了。 你课后补功课 了吗？哎呀呀，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不太适合我，要待会儿你给大家唱。 我只会，我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 我也是，咱们俩一溜儿的啊，一派。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樱木花道铃木说，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歌词《大城小事》啊。 您听好喽， 哎， 最后一句。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不是你们节目组的季彤老师唱的？ 哎， 在这儿再澄清一下，并不是季彤老师唱的。虽然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啊， 但是这首歌是人家一位专业的歌手是吧？ 对对对， 演唱的。 我们是花了重金请专业的人员这个谱曲，请人演唱的是吧？ 哎，什么时候考虑真可以来一个主持人版？你觉得呢？ 不怎么样。 不要这样妄自菲薄，没准还行呢， 是吧？ 到时候我苦练一下我的尤克里里记忆。 行， 你要说咱那主题曲，它的配乐应该就是尤克里里弹的吧？ 对，应该不能是个吉他吧？ 我怎么觉得像是尤克里里的音色？ 哦， 当然您可以向人家那歌手求证一下， 行行行， 是不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红果说梅艳芳的《女人花》，亲密爱人， 哎， 酒醉的汤哥， 嗯 啊，当然我觉得您这是歌名吧，就是最好 就是歌词， 尤其是特别打动您的一句歌词，它为什么会打动您？比如说您当时正好经历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这一句歌词正好反映了您当时的情绪，您的心情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也许就会特别戳大家这些歌哈。 是266说有一句歌词叫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啊，这应该是周华健的 朋 友啊。特梅普也说了，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多豁达，是不是？ 是是是，这个在我参加工作那年，2000年左右是经常放。 心若在，我就不唱了。哎呀呀呀，这不是，大家能不能说几个简单点的歌？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看到歌词的时候，难免就想跟着唱了， 哎，对对对， 哼两句，是不是？ 虽然知道自己没那实力，但就忍不住。 没关系，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歌词，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把您印象深刻的歌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还是说说和火车相关的事儿。 嗯， 刚才咱说的是高铁，高铁代表的是咱中国速度，是吧？ 哎，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些火车呢，是古董车。 哪个？ 绿皮车。 也不是刚说完你坐过吗？ 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坐过哈。现在啊，其实还有一些古董绿皮车仍然在铁路线上忙碌着，服务着很多进出大山的人们。记者呢，最近就探访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车辆段，跟着检修人员为绿皮车加穿冬衣啊，更换燃煤茶炉。为了让这些绿皮车保持车况健康，车厢的温度达标，旅客都能喝上热水。一次全面的体检要经过24个班组、上百个岗位的检修。那么在北京车辆段室外检修线上，一辆刚喷完漆的绿皮车是静静地等候着。一节车厢的顶部，检修人员用力拔起和炉具连接的烟囱，而下方车厢内两名检修人员一块使劲抬，终于啊，把一个齐胸高、锈蚀严重的燃煤茶炉拽出了这个狭小的茶水间，换上新的茶炉。要说这个完成使命的燃煤茶炉已经服役了4年的时间，这些上面连接着水箱通过燃煤加热的茶炉啊，也为车上的旅客提供着热水。北京车辆段北京西检修车间党总支书记高玉栋就说，其实进入到春运之前，他们都要为所有的燃煤茶炉清洗水检，对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就要进行更换了。 哎，这些都算是老古董了。 哎，这些刚刚更换完茶炉的绿皮车呢，就运行在承德和平泉之间。 你说家里边的茶壶里边有水碱，怎么清洗？ 这个碱哈，它是碱性的，那我觉得应该用酸性的物质给它进行清洁一下，要不就用个醋吧。 哎呀， 您觉得 可以啊， 是不是学聪明了吧？ 明显这个特别熟悉醋，我记得你说你特爱吃醋，然后对醋的习性也特别的熟悉。 是说我吃饺子得蘸醋 啊？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了？ 就是对醋特别熟悉。 嘿，来说人家那个茶炉车，不是茶炉车，绿皮车 啊。 这趟绿皮车啊，是运行在承德和平泉之间啊，反正都在我们河北省嘛。沿途经过一个地级市、2个县城、4个乡镇和20多个自然村。30多年来，这趟公益性的慢火车打通了山区百姓进城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天儿是越来越冷了，绿皮车越冬的各项御寒措施也是一样都不能落，什么车窗啊、车门啊，还有风挡连接处，他们都加装了橡胶条，防止寒风从缝隙当中钻进车厢。取暖锅炉、水泵也要重点检查一下，来确保恶劣天气下车厢的温暖和舒适。截止到目前呢，北京车辆段已经对所有的普速客车完成了点火准备，车上水泵也可以随时运转来提升车厢的温度。要说啊，特别好的是现在车辆已经全都达到了春运的防寒标准，82辆绿皮车、燃煤锅炉还有燃煤茶炉状态良好。要说再冷一点，可能明年的春运也要开始了， 但是 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对，但是我觉得绿皮车可能慢慢就成了情怀，就是我们坐这个车不是为了说速度啊，对吧？就是可能觉得坐在这样的车厢，那个靠背也特别的硬直，然后一点也不舒服。 而且那个时候绿皮车它的座位设置应该有那种脸对脸的， 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桌板， 小茶就是特别特别小的小桌板， 是吧？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 聊天儿、 哎、 挺好的。 然后你要累了的时候，你还可以那个 打个盹儿， 就是横躺在那个椅子。如果坐的不多的话哈、 嗯， 当然那小桌板里边可能什么花生瓜子都在那儿。哎，所以 大家的记忆吧。 于是老宋就说，过去的绿皮车基本上八号车厢就是餐车。 嗯 嗯，这个反正啊。那个就是窗户，我小时候有印象，两边有两个卡扣，你得一摁，然后才把桌子窗户往上一抬，才能抬起来 啊。旅客能自己控制窗户的开 合吗？那个窗户是能开的， 哦， 不像现在的动车 的都是密封 、啊。那时候没空调嘛， 嗯， 夏天要是觉得特别热，你开着窗户一会儿就特别好。当然你知道有那个。内就是蒸汽机的时候、 嗯、 车辆在拐弯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车头、 啊、 我觉得这个列车特别好。 行，我要知道您要说什么了、啊、这个时候建议我把头往外望一望，等我再把头伸回来的时候整个脑袋都黑了是吧，吃了一堆灰。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之前节目里说过。 好吧，你怎么记仇呢？ 谁记仇啊、 哎、来来， 我这是非常重视您说的话。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歌词。品浪说了一句歌词，我现在想不起来、 嗯、 手中握着你的信笺，我无法握住我无法握住彼此的明天。 这是哪首歌啊？对不上号。 我印象当中记不得了。 哎哎， 记不得， 再想就空播了、哎、 就是类似小虎队那个年代、 哦、 啊，或者是林志颖。 小虎队，那我就记得那个你的爱我的爱穿一穿，穿成一个同心圆 啊， 那首歌特别经典是吧？ 是 不是就叫爱呀、啊、 就叫爱。 嗯、 然后呢就是那个年代有好多就是还磁带呢。 嗯， 但是我觉得我哼得出来，我知道您这个词，但是我已经记不住 什么歌。要不您哼一个让我们都那个听一听李凯老师 的 歌喉。 真 的 记不住了。 行吧行吧，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哎哎哎， 杨好说，年轻时候我经常哼哼一句词儿、 嗯、 叫做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哎、 还有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星星点灯啊照亮我的家门、 嗯、 太多了。 是，这些都是印象深刻的歌词哈、 嗯、 然后8671发来了一个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歌词，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 姑娘。 好姑娘， 哎，这是非常经典啊。 哎， 在那遥远的地方。哎，我就不信我今天没法完成。哎，其实我平常唱歌没这么差。 是是是， 我只是上直播吧有点 紧张。哎，哈密瓜还给你打气呢、嗯、李凯你真够呛，人家小美那是上色，你给人说成糊了。 对，我那都是上色 都是上色， 所有看上去黑了像糊的地儿、 嗯、 那都是上色。 哎哎，你上色是靠什么糖？ 什么糖 上色？ 就是我在上面平铺一层白砂糖、 啊、 然后有那种手持的烘焙小喷枪、 嗯、 你就冲着它喷、 嗯、 一会儿它就会结成一层糖霜一样的那种、 嗯、还是白砂糖。 嗯，我就是用白砂糖。 行行行， 还能用什么糖呢？ 我哪儿懂啊，我对烘焙一窍不通啊。 那反正不能放几个冰糖块它也不行、 啊、哎呀行吧，我也 多跟我学学、 哎、多跟您学， 我多跟您学学做饭、嗯、咱俩互补一下是不是？ 是。 8671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嗯，哎，我就不唱了啊。 唱呗。 不唱不唱了。刘逸云说，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哦、 嗯， 对 吧？ 对对 对， 这俩是一句哈。刘逸云说，喂喂老板来碗泡菜，这我就没听过了。 我也没听过。 这应该是不是现在各种什么抖音神曲、快手神曲之类的？ 哎呦，可能有代沟。 或者这个，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彩铃。你还记不得有那么几年的时候，大家的手机都设彩铃？ 是，我们有一档节目啊，叫《彩铃乐翻天》。 咱还有这样的节目 啊？韩立主持，韩立和那个他播音名叫什么忘了？ 人家现在就叫韩立啊。 不是，我说另外男生的、 哦、主持人啊。嗯，反正这也是特别有时代风格的一个节目名字了。 嗯、Chinese Voice 说：“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哎，这是绝对唱不了。 啊、说每当同事休息，我就会哼唱这几句歌词，希望他赶快回来，因为我真的一个人承受不来， 嗯、 活太多了， 把所有的活都包圆了。可能同事休假请个假什么的哈。清风飘扬就提到了刚才咱说小虎队那首经典的歌， 嗯、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 哎、 穿一个同心圆。 哦、 有一年的春晚你记不记得小虎队三个人、 啊、 就是苏有朋他们还合体来着、 啊、就是长大了的小虎队吧。 对对对对对、 啊、 应该是。 我小的时候看到他们是真是第一次在春晚， 那时候应该真算是 小 鲜肉了。 是是是， 现在是成熟版的小虎队、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唱歌不行的美哲。 挺好听的。 真的 吗？你要勇敢一些。 行行行，到时候找一调低一点的给大家唱 吧。是 吧？ 这个你可以真的能唱得特别好听。 嗯。 当然这两天刮风，你要是想练唱歌哈，你找一大风天， 呵， 对着西北方向 开口呼 啊。 我谢谢您啊，我到时候带着您一块开口呼。 哎，这两天你发现没有，北京树叶突然之间掉没了， 因为这两天老刮风啊， 是吧？ 风那么大， 哎， 真的是秋风东风扫落叶。 是原来觉得北京今年的秋天特别短，冬天一下就来了，但是现在一看好，来的还真挺快。一场大风让落叶铺满了马路，不仅给行人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定的火灾隐患。说前段时间说我们秋天哈，让那银杏树叶啊，然后红叶啊，留的时间长一些，咱先不着急扫。但是这回不行了，为了让道路保持整洁，环卫工人在接近0摄氏度的气温之下，一丝不苟地清理着路上的落叶。昨天上午呢，记者也是跟随北京市环卫集团通州京环公司城市清扫三中心二班的环卫工人，像这个杨慧勇上班，这时候的气温只有0摄氏度左右，他在厚厚的工服里边加了一个薄棉袄和秋衣，出门之前呢还把这个春秋季的工服啊放在塑料袋里边。 怎么还带春秋天的工服呢？ 他说我今天总共要工作7个小时、 哦、 扫地的时候都是里边套上薄棉袄，外边再穿这个春秋季的工服、说外边如果穿的太厚的话干活不方便、 怕影响工作， 对，有些臃肿是吧。在土桥中路，杨慧勇和同事们集合在一起，二班班长傅建峰说啊，说现在杨树的叶子基本上已经掉干净了，趁着这会儿风小要清理干净。随后杨慧勇和同事刘振军便来到了这路上500米的路面上，干枯的杨树叶落在自行车道和路肩的夹缝里边，有些路段的叶子特别多，骑车人都要减速慢行。停好电动车，杨慧勇立刻抄起扫把就沿着这个车道进行清扫，一点点把路面上的落叶扫到路的最外侧，每隔20米左右呢把这个落叶搓堆儿啊，聚成一堆儿。身后的刘振军呢立刻把扫好的落叶装进编织袋里边，一个人扫一个人装，不到1个小时就扫了满满的2大包。下午1点1刻，路上的车流量最少，杨慧勇和刘振军呢加快了清扫速度。刘振军的这个负责给落叶装袋，他先把这个编织袋套在一个铁架子上，可能是因为气温太低，他的手啊越来越不听使唤。说原本可以一次完成的动作，重复了3次才把这个编织袋套在这个铁架子上， 不容易啊。 哎呀，他说过一会儿车就多了，所以现在得快点扫。身上不冷，但是那手吧真是快冻僵了。下午5点，这条路终于清扫干净了。所以我们这个介绍呢，虽然说有一些简洁，但是背后看得出来环卫工人的辛苦，是吧？ 的确是哈，这两天咱北京一刮大风，其实最忙的就是这些环卫工人。 哎， 为了保证大家通行的时候能更有效率、更安全，所以大家得加班加点的工作。你看，人家首先不能赶早晚高峰，不能跟咱的车流人流去抢时间、抢地儿去，就只能错峰去抓紧时间清扫啊。 所以也是为他们的工作点赞。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维护哈，这人家扫的是落叶，咱开车的时候车里边有根头发就算了哈，有个那种什么纸巾团啊， 就别随手往外扔， 别往外装扔是吧？头发说也不应该扔是吧？ 就是尽量啊，咱车里备一个小垃圾袋儿什么的哈、您有这个垃圾的话，可以随手在车里解决一下。 行，来看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歌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起来分享哈。 那河马说这个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歌词，丢丢丢手绢，这个总能唱吧？ 哎呀， 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哦、 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哎，这是儿歌了， 儿歌，而且也是游戏的儿歌嘛。 是是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像海洋中的云也是说，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1955年的一个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我今年还重温了一下这部电影、你要别说，拍的真有意思， 是 吧？真好看、 哎、 是一个儿童经典电影。 6869说，这个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可以可以可以， 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 还行吧， 是吧？这谁唱的？ 你提示我一个字。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你问我。 我就是问问你。 是什么这不敢瞎说对不称号。 啊。 嗯，凡是一男歌手。 对啊。 是吧， 嗯， 想不起来，你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Will you tomorrow love me, 不是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是谁唱的。 您说的是英语吗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啊，那大概是。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唱。 嗨。 来看其他的吧。 然后呢这个。 嗯。 紫翼小魔王说，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又想起谁。 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又想起谁，这个也对不上号， 这个， 大家也可以把歌名是不是打出来， 对对对对， 是吧，要不我们这两个这个音乐储备也有限但是这个我是绝对知道，1128说的， 嗯， 我们需要的校歌， 嗯，小白杨， 年轻的白杨，不是小白杨， 啊， 那个 小白杨 是另外一首歌， 啊，对对对对对，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嗯， 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 嗯， 啊，年轻的白杨， 这是你们学校的， 汲取着大地的营养，汲取着大地的营养， 只有你们学校的学生对这首歌有印象， 校园里大路两旁， 其他的学校的学生对 完全没有共鸣， 对，完全没共鸣，嗯，啊！然后水镜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我今天把我的耳机音量调小点，我觉得。 哎呀，这今天的收听率不会创下历史新低吧？ 金豆豆说：“一颗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你给我起个头。 这是我们 小白杨，小白杨是这首歌吗？ 应该是吧， 我这个 军训里边都是这么 唱的，我只记得副歌里面 行吧，我这边新的留言100多了，我看不过来了 行吧行吧，那我来看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期待着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同年代人的不同记忆。 再来说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 嗯， 不知道朋友们平常看见这个红绿灯都长什么样哈？ 红绿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黄色。 哎，是啊，咱小时候都学那歌谣嘛，就是红灯停， 啊， 绿灯行，黄灯请您等一等， 嗯。 大家在看惯了千篇一律这标准化的红黄绿灯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咱北京的交通信号灯啊，也在悄悄的上新呢？ 哟， 不仅是那个这个商场里上新， 嗯， 网店里上新，咱的红绿灯也上新了。北京市朝阳区华贸商圈人行横道的交通信号灯啊，不再是这种传统的圆形或者是行人的造型， 嗯， 你有注意吗？就是绿灯的时候是一个走路的小人儿 啊，这个我知道， 红灯的时候是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们今天没视频直播，就走路的小人美哲是带着动作表演的那个表情啊，哎，那个木偶那个样子啊，真是跟那红绿灯一模一样， 哎， 你怎么周五的时候你怎么不表演呢？ 那你周五怎么不编这样的稿呢？你周五弄一条我给大家表演表演 啊 现在啊，大家看这红绿灯呢，不仅有那种传统的圆形， 嗯， 也不仅有走路的小人这种形状， 还有什么？ 现在又多了一种爱心， 哦， 就心形的，也是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注。记者啊，就在现场看了看，发现这信号灯呢，是近期华贸商圈新设置安装的非机动车道信号灯。因为这个地方车流量特别大，你想在哪儿啊？在那个华贸商圈， 嗯， 原本这个地方只规划了斑马线，并没有设置信号灯。这个新安装的爱心型的信号灯啊，目前并不是全天24小时开放，还只是处于测试阶段。记者也是观察了一下，这个新型的信号灯呢，只是针对斑马线的行人使用，而对于开车的啊，开机动车的朋友，信号灯依旧是传统的圆形。 嗯， 那么这处交通信号灯的责任主体，北京市朝阳区交通委工作人员就跟记者说了，爱心型的交通信号灯是为了配合这个区域正在打造的文化地标，它的设计啊也符合相关的规定。工作人员说，爱心造型的信号灯目前只在特定的区域进行试点，并不会大面积的推广使用。那这个信号灯原本的造型它有什么样的依据？ 哎， 现在换造型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东南大学交通学院的副教授马永峰介绍说啊，今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咱全国要实行统一的交通道路信号， 嗯， 但是这个统一它是只规定了信号灯的灯色，也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三种颜色， 哎， 但是对于形制，也就是形状， 是圆的、方的、心的， 哎， 还是其他的不规则的形状，什么走路的小人这些，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道路交通领域的研究学者就表示啊，在交通信号灯最为重要的功能不被影响的情况下，在低速交通系统当中尝试新型的信号灯，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体现了咱城市的温度和人文关怀， 是 吧？ 是是 是。但是啊，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个高速的交通系统还是要做到标准化，避免引发歧义。 是， 也就是开车机动车的朋友，咱还是看那个圆形的。 嗯。 但是咱刚才说的那是人行横道的信号灯，有的时候增加一些文化特色， 哎， 一些潮流感，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是是是，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开车去外地啊，我是特别不太习惯那种就是绿长条，然后变成红长条。 嗯。 就是那种长条的， 啊，长条就细长的那种， 挺宽的，但是它那个不像咱的红绿灯是三个灯， 嗯， 它只有一个灯，然后它变色儿。 我好像还见过一种信号灯是竖着的，然后它是分三节儿， 嗯， 然后绿色、黄色、红色，那个就是也是只是行人的，它不是特别显眼吧。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规矩，但是我觉得做成这种心形，爱心形啊，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像网红一样。我已经看到有人在那儿拍照啊，在朋友圈里边炫耀了， 啊， 打卡了哈。反正也是希望在不影响交通出行，这个安全的情况之下，也未尝不可吧。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歌词哈，一看大家踊跃的发表着自己的一些回忆。 是的，是的，我看大家今天那个发言都特别的踊跃， 哎， 一会儿不看就几十条刷过去了。 是，你这我都上百条了。 嗯， 肥老说：“狼烟起，江山北望。” 狼烟起， 嗯， 屠洪刚唱的那首歌吧？ 是吧？ 是吧？ 是吗？ 狼烟起，江山北望。 哎，可以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啊， 嗯 啊，然后包括那时候唱的《烽火扬州路》， 嗯， 就是曾经在93年左右、92年我忘了，90年代初的时候， 哎， 有一盘磁带叫《中国火》， 嗯， 是一个摇滚的合集， 哦， 里边有唐朝啊、黑豹啊、零点啊、轮回啊，就是。当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摇滚，所以我那车里边老有这波摇滚歌手的那个歌， 嗯，这个真是能反映出就是不同时代大家爱听的音乐风格也不太一样。 对啊，然后就属于那种反正我媳妇也听，你又听你那个穷摇滚。 但是现在你看很多比如00后、 嗯， Z 时代大家特别爱听那种经过电音加工的歌曲， 哦， 就听起来更加空灵，更加现代一些。 然后8398说明明白白我的心， 嗯 啊，陈淑桦和成龙当年唱的， 哎，这也是 渴望一份真感情， 非常经典。 对啊，你会唱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不太明白。 哒哒，一份真感情。 哎，不错不错， 行吧。 苏彦君说：“水手，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哦，有一首歌，什么《沙滩老船长》，那是什么歌啊？ 没有，这水手 什么阳光沙滩，还有一位老船长那首歌， 哦， 我记得。我爸妈那个年代的， 肖元敏就是台澎湖湾嘛， 啊，澎湖湾， 外婆的 澎湖湾，对对对，外婆的 澎 湖湾。 孙彦军说的水手当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 嗯 啊，林芝不是那个什么郑智化的 哦，嗯，您唱两句， 忘了。 行吧行吧，看出来了没有朋友们啊，我这个啊就是豁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啊，破罐破摔，但李凯老师还是非常维护形象的， 啊，真忘了。 真忘了是吗， 啊， 爱的旋律说有一首歌的歌词我也喜欢， 嗯，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 哎，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嗯，哎，终于看到一个跟我喜欢一样的哈，微微的胖胖说陈奕迅的10年， 嗯， 哎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而是为别人而流。 哎，这真是一首挺伤心的情歌， 啊，就是陈奕迅的所有的基本上的歌都听过，但是他更多的是广东话， 嗯， 就是粤语歌嘛。 啊，是， 啊，然后呢， 嗯， 他那个歌词更像中国古典文学的这种古汉语， 非常有意境，很美， 哎，就是包括像方文山，包括像林夕， 嗯 啊，包括很多的词人都曾经写了大长句子里边的一些歌词。 是像您刚才说的陈奕迅可能和 林夕 合作的多一些， 哎， 方文山可能就和周杰伦合作的多一些， 对对， 也是都非常经典嘛， 富士山下 啊， 然后包括像《搜神记》， 嗯 啊，这些我的那个车里边永远跟那边搁着。 是，虽然李凯老师不唱，但是我能作证，李凯老师真的是非常爱音乐的一位朋友，啊，也经常听 歌，广东话的 歌 是吧？ 而且经常听伤心情歌，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 故事。他不是他推送的， 回头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快乐一下。 三爷不能走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歌词是“朋友来了有好酒，猎人来了有猎枪”。 嗯， 来一段。 这不行，要不你给我起一头。 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 我应该不会唱，我觉得这是。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 这个那是哪个唱段啊？ 哎呀，我也不记得。 这个我真唱不了。 来唱一个你会的吧。雨欣说：“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 嗯。头上有犄角，犄角身后有尾巴，尾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为什么你让我唱我就唱？凭什么呀？ 开个玩笑嘛。 还有陆柳说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平常时候来的晚些。 行， 二路车站。 他刚才还提到了说，那个刚才唱那首歌是潘美辰唱的 啊，潘美辰唱 啊，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其实不同年龄人对歌词可能感受都不太一样，印象深刻的也不一样，能记在心里边的可能也不一样。 是，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 嗯， 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随时一起来分享。稍后呢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 在这里的每一步。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轨金库租保管箱。 中轨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轨金库。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歌词哈？就是这些歌词让您打动。哎，我记得原来听过一句话哈，好像是我们音乐广播说过的吧，就是听歌啊，开心的时候入耳，伤心的时候入心，对吧？你开心的时候你听这歌呢，可能就觉得很欢快，情绪很好，但是你伤心的时候可能就较劲，那歌词写的特别像什么李宗盛啊、林夕啊，刀刀见血，你知道吗？ 就某一句话特别戳中您的那个情感的体验。 这个李宗盛可能更直白一些，然后像林夕啊、方文山呢，可能稍微写的更什么禅味更浓一些，文字更优美一些， 很有意境。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歌词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哎，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们应该很多人啊都特别喜欢听歌，比如咱上半场跟大家说那个朋友来了有好酒那句歌词，经朋友们的提醒，郭兰英老师唱的《我的祖国》嘛，咱俩都没想起来。 电影里边经常听到这样的， 是是是，而且经常我们在春晚这些大型晚会上也能看到这样的经典的表演嘛。 弗莱格子说，最近特别爱听莫文蔚的《世界有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呐，飞驰中旋转已经不见了。这首歌我也是现在这前段时间在不停的反复听。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听的女声，很清新的一个声音 吗？ 莫文蔚的。那我听的是翻唱版吗？ 没有，曲子应该是一个日文的曲子。当然整个什么什么飞机轰的一声飞走了。就是你没听，我车里边老放，你没听过吗？ 是吗？ 你经常搭我车走一段的。 对对，我确实是没少蹭车，因为全都往东边走。燕林姐说，她特别喜欢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要说很多电影啊也捧火了主题曲， 是 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因为我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视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后来他那个主题曲《凉凉》不就火了吗？大家把《凉凉》这个词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啊。 哎，你考试怎么样啊？别提了，凉凉了。 嗨， 是吧？ 这人家名字真是倒，真是让你们。 和那个男朋友处怎么样？别提了，凉凉了。 行吧， 是不是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歌词曾经打动过您哈，印象深刻。其实呢，假如说歌词脱离了音乐，它将以何种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觉得是诗。 哎， 过去诗歌， 嗯， 诗和歌是不分家的， 哎， 一些像什么宋词啊，包括都是来唱的， 就咱们看到各种曲排名嘛，词排名嘛，什么《蝶恋花》， 是是是， 那其实原来都是一边唱，一边 和 诗，是吧？ 对，包括这个问题呢，也让这个著名的词作者方文山脑海当中萦绕了好几年。 哎， 去年年初呢，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他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也让他终于肯有时间把种种的奇思妙想一一实践。11月25号啊，方文山第一次的艺术创作巡回展将在北京开幕，围绕着25首歌词展开了这个创作展开哈，呈现三大系列逾100件作品。 嗯， 看得出来，方文山这次巡回展极为重视，即使需要往返，因为疫情得隔离21天， 要配合防疫措施， 特意从咱们国家台湾赶到北京，亲自筹备顾展， 嗯 啊，然后一遍遍向媒体展示他的一些创作理念，像他写的那些歌，什么《东风破》，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菊花台》， 菊花台满地伤。哒哒哒哒哒哒哒， 千里之外，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哒哒哒，你发现我是一个光唱不记词儿的人 、哎，所以这回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些歌词啊，这些曾经啊风靡乐坛的歌词，在展厅当中是以青花瓷、陶瓷、珐琅文字、印刷木刻、装置印塑以及雕塑、版画、纸上作品等形式来呈现的，如同凝固了时光，又承载了新的一些意义。方文山说，这些歌词确实成为了某个年龄层的共同记忆。 我们这个年龄层， 哎，你们这些90后是吧？ 80后、90后吧， 一定要改一下嘛。 我觉得很多80后的朋友都也很喜欢方文山的词。 是在很多年之后，当大家进入职场、步入中年，也需要曾经喜欢的一些音乐片段。 嗯， 一想起来就能够回到青春，这就是流行音乐的一些魅力， 哎， 对吧？所以很多年轻人也说：“哎呀，这个写歌、写歌词有什么样的技巧没有啊？” 嗯， 方文山说：“有啊，比如说歌词里边一定要有人称代词。” 哦。 就是你我他 啊，你我他， 哎， 方便代入是吧？ 哎，这个词儿吧，分北京话怎么说？北京人是最，就是一定要用敬词，您，您 哦，您 啊，就出门办事儿，然后老家一说话，你别说话，你我他仨的， 嗯， 你知道什么叫你我他仨吗？ 你我他都好理解，这仨是什么呀？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哦，仨是个虚指是吗？ 就是你我他仨都是这么传下来的， 嗯， 啊。说唱歌和听歌的人要感同身受，还有一点就是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最大多数人遇到的情感状况就适合写成流行音乐， 哎， 对吧？喜欢个女孩啊，喜欢男生啊，所以流行音乐当中大多是关于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韵脚的使用，说歌词是听觉文字，所以呢，你要歌词有节奏感、音乐性，就必须要押韵， 是 啊，这些都是可以教的， 大家也可以慢慢练习哈。 哎， 其实我还有一些同学自己平常喜欢原创个小歌曲什么的， 哎， 自己写写曲子，谱谱曲子，自己写写词，我觉得是取悦自己，陶冶情操嘛。 那我问你个问题， 哎呦呵，哎呦呵，您问您问， 你说一首歌是先有曲子还是先有词呢？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固定答案的。 哦， 你比如说，你突然有一天灵感迸发，想出来一段特别美的旋律， 嗯， 你可能就把这个旋律记下来， 嗯， 然后再去填合适的词。 哦， 你有的时候呢受到情绪的左右，突然脑子里头有一些文字性的想法， 嗯， 那也可能把这个文字先记下来。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歌和词两个人要配合在一块儿。 哎，反正说这么多，我既不会写词也不会谱曲， 但会唱歌啊， 歌唱的也不咋地吧， 还是，哎，当然你会很客观嘛？ 那是什么呀？嘿，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歌词有哪些？今天好，互动的人数特别踊跃啊， 嗯， 因为我这动不动就100多、100多没看的啊。 哎，谢谢朋友们啊，这么这个踊跃的和我们来交流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歌词， 哎，这可以在右下角点赞了是吧？ 哎，除了有新型的信号灯，我们也可以有新型的 点 赞 哈，哎， 您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嗯，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嗯， 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 哎，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呀。 3805说远在沈阳打卡，我最爱的大城小事。 哎，谢谢您， 哎， 当然3805也就是提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歌词， 嗯， 家和万事兴。 哦，这个经常写在牌匾上，真不知道哪个歌里边唱过。 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歌都会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家和万事兴啊， 嗯，是啊， 今儿老百姓真也真高兴， 哎，然后工长哥说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不羁留， 嗯， 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刘欢唱的。 便衣警察，这是得 八十年代 了， 对，就是刘欢唱的嘛。 嗯嗯，天马行空说，王菲啊，有一首歌用的就是古诗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嗯。 咱中秋节的时候不是还跟大家放这首歌来着？ 对对对， 嗯。 然后特没谱说，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词：“沉睡百年，国人见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做什么？”就是不记得了。 嗯，这是人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是吗？ 霍元甲的主题歌 哦，是老版的霍元甲吗？因为霍元甲后来又有什么 啊？老版的80年代， 80年代， 对对对，那个、 啊， 而且还是一个我可能是我小的时候为数听的不多的一些广东话的歌。 嗯，就是还是挺经典的 啊。那是啊。 嗯，二月春风说，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哎， 这应该也是陈奕迅的歌。 陈奕迅的歌， 嗯，就叫好久不见吧。 好久不见和 好久不见，最后一句 是十年，因为是这样，有广东话的歌和普通话的歌都是同一首曲子 啊， 然后重新填词，哎，重新的词，重新填的词哈。 那时花开说，我们亚洲山势 高昂 的 头， 这我唱对吗？ 对对对，亚运会的。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呢。 哇， 这我们亚洲河向热血流， 嗯， 哎，这首歌非常接地气呀，所以人家说记得特清楚。 哎， 那时花开说的，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到了真心英雄啊，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哎，这也是特别特别经典。 是是是，包括那段时间唱的什么男儿当自强 啊，哦，对对对。 就是都属于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些歌。 嗯，也是特别提振士气， 哎， 是不是？7498说了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白龙马蹄儿朝西， 嗯， 驮着唐三藏 和他 三徒弟。 仨徒弟。 仨徒弟。嗯， 三个的意思 啊，对对对， 啊， 人家发的是三徒弟。 你要是说成三徒弟就是沙僧一人。 啊，行行行，仨徒弟。 啊，仨徒弟。 嗯。 你会唱吗？ 白龙马蹄儿朝西， 可以，啊，可以，可以， 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 哎，不错不错， 西天取经，上大路，得得得自己万里， 不错不错不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这些歌词，您有哪些感动过您、印象深刻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呀，这个朋友们不知道现在家里供暖的情况怎么样哈？ 哎， 这几天咱北京迎来了大风降温天气，家住在蒲安东里小区4号楼的部分居民家里呢，却依然没有热乎气儿，所以大家都特别着急。昨天晚上7点钟，记者就走进了位于蒲安东里小区4号楼4层的李先生家中。这个时候啊，室外的温度已经逼近0度了啊，就是在冰点上下。 嗯， 但是室内的体感温度尚可接受。不过啊，李先生说，这是因为家里自己开了很长时间的空调，所以才有这么点热乎气儿。走进李先生家的卧室，记者摸了摸暖气片，虽然不至于冰凉吧，但只有一点点温度。 嗯， 家里80多岁的老人穿着厚马甲坐在沙发上，他说，往年那暖气都特别热，在家里穿条秋裤都不觉得冷。李先生说呢，今年暖气不热，只能开空调了。但是你说开空调空气不就特干燥吗？ 嗯， 家里老人受不了，着急上火呀，还感冒了好几天，老这么拖着身体真的受不了，老人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李先生说，维修人员多次来过自己家上门检修，但是暖气就热那么一阵儿，等维修人员走后没多久，暖气片又不热了。据了解呢，这栋楼一共有6层，其中一个单元的楼上楼下居民这家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问题。另外一位居民朋友说，维修人员下午3点多去我家修了修，当时吧倒是热乎，但是等他们走了没多久，5点钟这暖气就又凉了。 哎呦， 哎，所以就是根本保持不了这个温度。听到记者前来采访，居民们也是七嘴八舌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什么晚上睡觉只能在被子上再多盖几件厚大衣，我们家孩子感冒好几天了都没法上学，光维修啊就入户来了7、8趟了，很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我都想搬家了。 你分饰了几个角色？ 3个角色，听出来了吗？记者发现啊，这栋单元楼在同一条供暖管线上的5户居民家中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供暖方面的问题。 还缺俩呢。 哎呀，人家稿上没写了，可 可能那两个只是点头吧，没说话啊。 点头。 那个晚上7:30，两位维修人员气喘吁吁地爬到6层。 嗯， 此前呢，他们已经在锅炉房和单元楼这个楼层间来回奔波了好多趟，趁着这会儿居民都在家，他们就要再次逐一入户排查。维修人员说，我们之前呢在楼下一直等着，看您家灯亮了就迅速赶了过来。 嗯， 经过大家的一番分析，他们觉得管道里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水气混合，有可能形成气堵。这个气堵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哈。 嗯， 这个气堵一出现就会加大循环的阻力。 哎，说成普通话就是那管道里边窝了空气了。 哎，堵了气了， 这水过不来。 嗯，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蒲安东里今年呢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之前有一些供暖管道是架设在空中的，现在呢经过一番改造，架空的管道都埋到了地底下。居民朋友就怀疑说了，是不是这管道改造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差错呢？记者也了解到，假如供水管线和回水管线接反了，就有可能出现水温反差的状况。 嗯， 到了晚上9点钟，检修的工作啊是暂时告一段落了。而这时候的气温早已经跌破了0度，但是天色已经晚了哈。在记者的关注和协调下，为了保证供暖受影响的居民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寒夜，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迅速调来了多台电暖器，免费呢给居民先凑合着用用。 哎呦， 而且呢也承诺说，我们会按照相关的电费标准给大家一些补偿。 哦，就是电费 费电。是吧？至于家里有老人不愿意使用电暖器的怎么办呢？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将会补偿使用空调的电费。还有居民反映啊，家里插座长度不够，这个不够接电暖器的。工作人员呢又贴心的送来了插线板。这综合老旧小区进行过改造的因素以及居民朋友的反应，记者也是了解到，确实啊有可能是当时施工方在将供暖管道入地的时候出现了上述的纰漏，也就那个管子可能接反了。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和小区暖气管道改造的施工方再进行一下沟通和研判，暖气不热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排查，争取尽快解决。我觉得真的抓紧吧，这天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多多少少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就是属于有些无奈。 嗯， 就是这个管道可能真是老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原因，态度是最为关键的。 是啊，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些故事当中有几个细节，首先是看到人家灯一亮就赶紧上门敲门去， 嗯， 证明家里边有人，及时工作。 哎， 其次呢，人家给提供了免费的电暖器，您先对付先用用， 嗯， 然后甚至连插线板都有，至少这从态度上面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人家是愿意提供一些临时的解决办法的。 哎，就是至少不是说那种，哎，您等着吧，什么时候我们这有钱了我们再给您修，这不是那个意思。 嗯，这不行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当客观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没办法进行改变的时候，哎，态度可能更能温暖人。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啊，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来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7498说那句最适合的歌词，生气时候唱的歌没辙，你可以唱 啊，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跑调了吧？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是这么唱吗？ 我不太会唱这个。 你不太会唱，你还指导我唱？ 我就是会伤害你。 我觉得咱们俩哈，咱们俩共同伤害了今天节目的收听率， 不可能， 那是真的 啊！红果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歌词：“你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哎，这是 高高的前门，这才真是跑调啊！ 前 门情 思 大碗 茶。哎， 景路说了，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 嗯， 离开我。 哎， 这也是 零点唱的吧？ 我还真不清楚。 你到底爱不爱我， 那个，啊？不是吗？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请你离开我。 那前面不就是 离开我？ 前面不就是你爱不爱我吗？ 你到底爱不爱我？ 这是一首歌， 爱不爱我？ 是一首歌， 我觉得不是一首歌。 哎呀， 串台了这。 这俩人这个有时候记忆力不行啊， 哎， 这 是 啊， 这 Do Pure 啊，说了一个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这您总会唱吗？这都一个小时了，一首没唱的，来来来，标一个，叫个小番儿。 做观世间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这也是黑豹乐队唱的， 这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哈。 是 田哥说，哎呀，田哥这个有点悲伤啊。1980年，我和初恋的女友分手的时候，心里感觉很悲伤。在我生日当天，在收音机旁等着收听一个电台播放我点播的歌曲《爱的祝福》。哎，当时啊，就是听了那首歌之后，心里平静了很多。献给你花一束，代表真心的祝福，从此分隔天涯路。这是回忆一下当年的这一段感情哈。 哎，然后爱的旋律还开始跟咱们那儿这个指出来，这是藏天说的《朋友》里边的歌词。 哎， 啊，那看来是爱不爱我是另外一首歌。这 朋友啊，朋友， 这属于被串了。 你可曾记起了我？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像这个刚才提到了是斯坦福的味道说，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小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这确实是很好听，也 周杰伦 的词也写得非常好。那咱稍微歇会儿，听首《青花瓷》 啊，听原版的吧。 哎，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稍后见。 秋被勾勒出情花，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 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歌词哈，有哪些歌词曾经感动过您，让您印象深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右下角有一点赞的标志，还可以进去抽奖，对吧？ 哎，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点点小心心哈，也欢迎您多多留言，如果您的留言被精选了啊，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刚才我们在歌曲时间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嘛，作词就是方文山 哈。对， 我看到时光雕刻也在平台上说了，我特别喜欢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曲，他们俩是完美的配合，完美的搭档哈。 是，王也听听说，你我皆分凡人。 这是李宗盛的。 对， 李宗盛的歌我听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多。现在还有 笨小孩，你听过吗？ 老天，我不唱了，就是刘德华的嘛。老天爱笨小孩。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经常拿这句话勉励我自己。 哦， 多励志，你想想。 哎呀，行吧。 彬彬有礼说特别喜欢咱冬奥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 是是是 啊，那您最近常听我们新闻广播，一天放好几遍呢。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新朋友，像时光时光雕刻说到了一些新歌，毛不易的《消愁》，平凡的一天，已婚因素。这些歌我都没听过。 毛不易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位优秀的青年歌手啊。 是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比如8398也是说了一首周杰伦的双截棍。 双截棍。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是是是。你不要老瞪着我唱这样的歌。 不是你，我发现嘛，李凯老师今天就打定主意不唱歌。 哎，对，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那话筒一关在那儿，那小曲哼的溜着呢， 跟着一块儿。 你太有偶像包袱。 没有，跟着一块儿唱那个青花瓷还是可以跟着一块儿唱。 那你现在唱一个， 跟着唱它不跑调。 行吧，你就坑我吧。 我没坑您啊。 那行，那待会儿我择期再唱。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有哪些歌词曾经打动了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歌词可以打动人，忽悠有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怎么个忽悠法啊？ 这不是杜先生七年前， 2014年， 数学好是吧？七年前来北京旅游的时候，被人忽悠办了张卡，没仔细看就签了20份合同，还把卡和身份证的复印件留给了陌生人。直到4年后被法院执行，才知道自己，哎呀，办了张卡，知道卡内余额哈，负85万， 怎么回事？ 就是被贷款了85万。 哦，就把他的个人信息留给人家，人家拿他的这卡去贷款去了。 哎，我跟你说，这讲起来吧，特别匪夷所思。但是这事儿呢，杜先生还真办了。2014年来北京游玩的杜先生正在苏州街上啊，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之间凑过来问：“办不办信用卡呀？免费的啊，我还可以帮你办一张额度大的。” 那我跟你说，这种忽悠的推销呢，那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的，肯定都是办卡吗？办不办卡？免费的，我给你办张大的。 你那是卖小广告了吧？我怎么就 肯定都是办 信用卡，一般的都是比较大声的。 是吗？ 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藏着掖的。 你可能当街吆喝吗？办卡吗？办信用卡，额度大。 我们那个商场边上经常门口有那种办信用卡的，放了一摞旅行箱啊，就是办卡呀，送你一旅行箱。我曾经办过，多年前，这一说快20年了，就因为想要个维尼小熊，办了一张信用卡。 是吗？ 啊，都是送礼嘛。 瞧，意志不坚定。 嗨，反而是那样哈。这个杜先生当时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对方以办信用卡为名，带着杜先生开了张普通的储蓄卡，让他把密码设成12345，并且开通了网银，说我也不知道办信用卡的流程，就照做了。后来呢，他们还打印了一份我的征信记录，也没让我看内容，就让我一连签了20份合同。半个小时之后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信用卡申请没通过，按着以留底儿的名义复印了我的身份证，还说呢，既然没通过呀，刚办的这储蓄卡也就没用了，不用拿走。没用了怎么能不用拿走呢？杜先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离开了北京。2018年的时候， 法院突然找到他要执行判决。杜先生说我欠一家贷款公司85万块钱， 嚯， 可是我根本就没贷过款呢。 嗯， 一头雾水的杜先生彻底慌了，来到派出所报案。直到案件侦破，杜先生才知道，原来在2014年啊，他以办信用卡名义签署的20份合同当中，竟然有借款合同，金额高达85万。 嗯，就合着这是李先生是吗？还是什么？ 杜先生， 杜先生 啊， 这压根看都没看， 签了名了。对方当天就用杜先生办理的储蓄卡，不是办了一张储蓄卡，没给的密码是12345，还开了网银的吗？ 嗯， 就把这个钱款转移走了，这才有了2018年放贷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杜先生还款一事。哎呀，要说这事儿吧，就后续就肯定挺复杂了。 嗯， 前面咱就说这事儿，无论什么时候您记住了，身份证一定得随身携带。 嗯， 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不要贪小便宜。这没说到底是给了什么，是不是威尼小熊还是一个旅行箱。 嗯， 律师宋静说啊，身份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冒用，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风险。比如说被冒名登记为股东、法人，骗取贷款，由此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呢，这类案件往往维权的程序特别复杂，代价也是非常的高昂。宋律师还提醒，涉及签署协议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条款内容，空白协议千万千万不要签字。现在好多人对于签自己的名字特别的不上心， 特别的随意， 是吧？来来来，我给你签，我给你签，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了名字之后背后是什么。 嗯， 有可能就是一个的套路，是吧？ 是啊， 相关的这个证明啊，比如说像银行啊、贷款机构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比如说人像啊、人脸识别啊、指纹信息啊，认真核对证件真伪、人证一致，防止冒用身份信息的情况发生。反正这起案件听起来挺匪夷所思，杜先生完全是迷迷糊糊的啊，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吗？ 直到被执行的时候才一头雾水，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哎，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意识吧，别白白替这些骗子背了锅。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到年底了，骗子估计是不是也要完成 KPI 了？ 嗨， 啊，在这儿留神，千万看好自己的钱包，然后别随意签字。 再来说说大家经常会在手机当中开通各种各样的付费 APP。 嗯， 你看这个 APP 就是应用商城里有免费的应用，也有一些应用是您要需要付费之后才能享受它完全的功能的。 对，就是 就比如说听歌的 APP。 啊，对对 对 你有的时候你得办一会员你才能听某一个歌手的 好多歌都不让我听， 或者是您办个会员才能听那些高音质的好音质的歌，是吧？ 是。 不知道大家在付费的时候有没有关注一下啊，有很多的平台都开通了一个自动续费，而这个自动续费呢也往往是默认选项，也就是您决定掏钱的时候他把自动续费什么每个月扣除什么15块钱、20块钱摆在第一项啊。记者呢调查发现，这样的设计啊真是套路重重，咱消费者特别容易落入商家的陷阱当中。你看168元自动扣款成功，看到这条扣款消息，程叔眉头一皱，觉得大事不妙啊。这一第一反应呢就是搞错了，完全想不起来是为什么扣这168块钱呢。查看一下购买清单，他惊讶地看到居然是一款弃用已久的清单管理 APP。 什么已久的？ 就是弃用，已经好久都不用的清单管理 APP 删了， 就是自己早就不再使用了。 哦， 曾经啊用过一段时间，后来人觉得没多大用处就卸载了。没想到又突然被自动续费了一年，真是觉得有点冤大头，这一年的服务我没享受，你凭什么卸载了之后你还给我继续续费呢？当然咱还得把这事儿往回倒一倒啊，为什么程叔会当初开通自动续费呢？他也是满脸的无奈。要想解锁里面的一些功能，那您就必须选择升级到高级会员。可付费方式只有按月支付和按年支付这两种，甭管选哪种都得同意自动续费。当然让程叔郁闷的是，一旦开通了，这扣款就悄无声息地进行。会员到期之前，商家完全可以用短信的方式提醒一下大家伙，由用户自行决定是不是再继续。因为啊，好多 APP 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再使用了，自己也就很难想起来主动去取消自动续费。 事实上呢，自动续费已经成了很多付费 APP 的常规操作。有一些 APP 它特意把那些免费体验当成噱头，吸引大家伙的注意，而真正重要的自动续费条款却是一点都不明显，您恨不得到那个角落里去搜刮这个各种条款去啊，让人稀里糊涂的就掉进深坑。 哎，有你有同感。 哎，确实没少掉啊，我是掉李凯老师的坑啊。这个 APP 这付钱这掏钱我还是非常谨慎的。 你那些不是号称有些软件都稀里糊涂的被人家就是掏了钱了吗？ 哪个呀？ 不是，我上回我说借你那个小视，就是那什么， 我那不是稀里糊涂，我那是视频网站的会员， 哦、 我还是很谨慎的， 还是谨慎的、啊，行， 有甄别的哈。这个程叔啊，在使用一款扫描 APP 的时候、就发现页面下方红底儿白字的立即免费体验高级会员这行字是格外的醒目。乍一看呢，他还以为是不花钱， 免费体验高级会员， 是免费体验呀，但是点击确认之后。就等于同意了按照每年258块钱的价格自动续费，还真是齁贵啊。记者在调查当中了解到，还有一部分商家在自动续费的价格设定上留了一手。咱就举个例子呗，以一款视频 APP 为例，打开 VIP 会员可以看到商家推出了多种价位可供大家选择，其中呢，视频和体育双会员第一个月是25块钱，那黄色的横条上用黑色加粗大号字体写着确认协议，并且立即以25元开通。但这横条的上方，还有一行字儿特别不起眼，显示着次月起，也就第二个月开始，按照每个月40块钱自动续费，合着这只有第一个月优惠了15块钱。 哎呀， 你要到了第二个月呢，就变成了一个月40块钱了。 哎，确实是， 你这是，哎呀，玩这个猫腻哈。就有很多朋友这个质疑啊，既然可以一键开通，为什么不能一键取消这些服务呢？程叔意识到。尽管大多数 APP 都会声明啊，我们这个软件啊，您要不想办会员可以随时取消，但真正操作起来那真的不容易。一般呢，开通都能在 APP 当中完成，但是取消却要兜一大圈子。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表示，今年5月1号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就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该在大家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天，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大家伙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在服务期间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并且不得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跟我学吧，任何会员都不办。只要免费的时候去薅羊毛，哎，然后一说要花钱，不玩了，不使了。 不是，您不是不玩了，不使了，您是蹭同事的。 哎，这个可以有是吧？ 你看看我、 我就是为了追个电视剧，还剩下最后十几集的时候，突然说你得付费才能看。然后我就挨着办公室问你有会员吗？ 你有会员吗？ 结果问到美哲的时候，他说他有，而且他经常不使。这不是，而且特别方便。 我为什么经常不使呢？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像您、 哦、 半夜2、3点还在玩呢。 没有， 那确实没有。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哈，有哪些歌词曾经感动过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可可爱团团子说了一下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就是。漠河舞厅的歌词 哦，这确实特别火、 啊、是吧， 但是我还没听这首歌呢，说实话有点落伍了。 我是听了，然后我知道那个故事了，说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看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哎呀，特别这个最近特别火的漠河舞厅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改编的、哎呀，好像歌的最后还有一部分当年这个大火的新闻报道的音频插在歌里边、然后呢我也看了这个新闻周刊曾经采访，这就真有这么一个歌厅、然后里边的人啊什么的， 是一首有故事的歌， 有故事的歌 是吧？而且这个歌词我看很多自媒体博主都在评价、说这歌词怎么怎么分析一下， 是是是， 有多多有意境，多多有韵味、多多有故事、 是带海托带雪说，第一次听唐朝乐队的《唐朝》的时候，第一句“梦里回到唐朝”，让我想，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太有感觉了。 看来是您特别喜欢的歌。 里边还有几个念白，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唐朝的音高啊，你要不然练练这个，兴许就能唱到海。 不行不行， 叫小班了。 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对我这个能唱到多高的音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就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这边就是这个黑豹、 嗯、 啊，然后呢什么轮树啊，包括他们那时候那个家里边会有双卡的录音机， 嗯， 同学有一盘磁带，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版权意识，我就把那盘磁带翻录了一下。翻录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它那个指针哈、 啊， 就是因为它上面那个表头的指针永远在最右边， 就是调儿 高音 特别高。 然后我爸就说：“哎呀，这歌真闹腾。”等过两天我把唐朝那边磁带，我爸说这歌更闹腾， 更闹腾是吧？那个指针一直都在右边， 哎、 掉不下来都、嗯。二月春风说：“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凡是和北京沾边的歌我都会觉得莫名的亲切、 哎、 比如说北京的桥、 嗯、 冰糖葫芦、 嗯、 前门情思大碗茶等等，还有一些咱北京台自己节目中的插曲 啊 都特别喜欢。 对，有好多跟北京相关，北京的金山上 啊，北京的金山上 啊，巴扎黑、嗯 啊、巴扎黑，对对对。你瞧我多谨慎，不敢轻易 唱。你到底是八零后、七零后还是九零后、啊、 这个小时候的我们都是当儿歌就得学呀。 哦，行行行、 嗯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一切顺其自然说，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嗯，对， 是吧， 这是挺经典的一首。 水镜说李克勤的红日。 红日、 哎、这是一首， 这个咱节目当中经常 放 啊，原来。 对，我因为喜欢这些歌嘛。 嗯，旋律特别的好听啊、 哎、时光雕刻说印象最深的歌词李宗盛的山丘，这个是歌名。 越过山丘， 嗯，才发现没人等候、 就是、才发现没人等候、 哎、 哦，这应该是您比较喜欢听的。 对，就是我那个年代嘛。 嗯，李宗盛的各种歌曲 啊然后还有什么，包括李宗盛写的给自己的歌里边，想得不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这算是写给中年人的一个自白书吗？ 哎呀，想挖坑不能挖， 你 奈人生何？ 不是，您这还叫不能挖，您这叫没少挖。 不是，一直都拘着。 哎 呀， 那别拘着，别拘着啊！ 这你说的啊？ 千万别拘着。 行 行 行, 行，没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真不拘着了哈， 不拘着，不拘着。 有困难找民警、 嗯、 可是民警到场之后，无论事情有多急，当事人都应该尽量克制住情绪，千万不要把民警当成出气筒。 那可不是吗？ 对吧？这两天有一名女子因为殴打出警的民警，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呦，你别说这个女的吧，她这个家属哈、 嗯、 还是非常熟悉她、了解她的，急得跟那儿直喊， 嗯， 警察招你了，你这叫袭警罪。 哎，说明这家属还是个明白人。 那你说他这个女的，她怎么就当时就不明白呢？ 因为什么事儿啊？ 啊，是这样，前两天啊，丰台新发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家庭纠纷报警。 哦， 哎，家里边人吵架， 嗯 啊，两位民警赶到现场，民警到场之后呢，其中一名当事女子不满警方的处理结果，当民警依法传唤到他派出所接受调查的时候，这女子态度恶劣。直接拒绝，我去不了。啊，见此情景，民警就改为强制传唤了哈。 就是您必须来。 女子恼怒大喊：“你强制吧！”说着话就开始打民警。 哇、 哦！哎呦，这一打民警，本来是个家庭矛盾， 嗯， 就是家属内部的矛盾。这个女的一旦打了民警之后，女子 性质就变了。 哎，女子的家属特别聪明，就赶紧拉开了女子，并且向其大吼， 嗯、 就是希望靠声音来震慑一下对方。 啊、 哦，说你干什么呢？冷静，你不能这样闹。这位家属呢，看来是非常了解这位女子行为的这个习惯，也了解这位女子的行为的严重性。 嗯， 就告诉他，警察跟你说的多明白啊，警察招你了，你这叫袭警罪。哎，打肯定是打了啊，这位亲属说的也是没错，因为这个女子不理智的行为，目前因为涉嫌袭警罪被丰台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 这也是为她的冲动行为要付出代价的。 哎，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分冲动有几种行为， 嗯， 比如生活当中您偶尔冲动一下，你比如说你这大冬天非得要吃个冰棍，对吧，这偶尔冲动一下，但是这些都无关大雅。你要是真是动手打了警察，那就是违法犯罪了。 是吧 嗯， 也是提醒大家吧，有的时候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嗯、 家里出现矛盾咱就踏踏实实解决家里的事儿、 哎。 警察叔叔来那是帮大家来调解的、 嗯、 咱不能把这火气撒到警察叔叔身上吗？ 你撒过火吗？ 撒火也不能叫撒火吧，但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emotional 的时候， 比如 就是情绪上来的时候，也许有失落、 嗯啊、 也许有苦恼、 嗯、 也许有愤恨、 嗯、 但是呢，还是不能把别人当成情绪的垃圾桶嘛。 哦，说的真好，是吧？就不让你举例了哈。我还是 我这一说话滴水不漏， 是 不是？ 我还是 大不了摔门。 嗨，这都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哎、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些印象深刻的歌曲，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哭哭哭 Kiki 说，我好久都没听过有歌词的音乐了。 妥， 那难道您平常都听 曲子 古典乐？ 不是，有好多的有些曲子钢琴曲 音乐是吧。 我在 B 站关注了一个就是弹钢琴的、 哦、 每次都把那些流行音乐弹那个钢琴弹得非常的优美。 您要仔细看看，有好多那个博主啊、 嗯、 都是给大家，比如说人家弹琵琶就单弹琵琶、 嗯、 弹钢琴弹钢琴、 嗯、 会把一些现代的歌进行一些演绎、 就是、演绎改装，对、 哎、是的是的、啊、一些流行歌曲进行二次创作嘛。酷酷 Kiki 说，俗话说文字的终点是音乐的起点，所以我觉得用心体验音乐的心情就很好了、 嗯、 就不一定非有歌词、 哎、 人家觉得啊。 8398说，哎呀，这个今天的歌真好哈！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嗯，唱不出来，这个是真唱不出来。 我怎么觉得 对不上号？ 今夜你会不会来？ 这不知道，来谁那儿啊？去谁那儿啊？你今夜要去哪儿啊？ 啊，就是 没法聊， 就是那个童安格他们曾经唱过的歌。 嗯，这个我还真不太熟。 童安格没怎么听过是吧？ 但是8398说的另外一首、 嗯、 任贤齐的《心太软》，这个是我小时候听的。 哎、 你总是心太软， 嗯、 心太软、 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是是是，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就是这个。 就这个就插个差一句的、哎、 戛然而止啊。 哎呀，然后呢 MEG 啊，歌说印象最深的歌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嗯， 黄沾的词太经典了。 这是哪个金庸电视剧的片尾曲吧、 就是 笑傲英雄传吗？ 这不是， 不是，还是什么天龙八部？不是，我瞎说的， 我也忘了。 反正是挺经典的 啊，就是那个、 嗯、不是，是电影，是不是那个谁林青霞演的那个电影的 电视剧？是不是也有 电视剧也有 啊？ 啊，有哪位朋友能那个记得真切一点，可以跟我们再说说，是不是？ 哎，我的脑子都短路了。 哎，我觉得你已经短路俩小时了，俩小时也没唱嘛。弗莱格子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嗯、 纵然记忆抹不去， 嗯、 爱与恨都在心里。” 哎， 我最喜欢张国荣唱的那一版。 嗯，行，挺好。 7498说了1997《永恒的爱》，还记得咱香港回归那年打开电视全是这首歌。 哦，1997， 我怎么记得是《东方之珠》 啊？还包括那时候艾静还唱过那个《我的他在香港》。 嗯， 一点1997，快点到吧。 这个我没有什么印象 啊。嗯，好吧。 但是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不是也是吗？ 嗯、 你可知马口不是我 真心？这词是谁写的呀？ 嗯，看你太久了，母亲， 这 是一个知名作家。 什么知名作家？这是著名人，是闻一多的词。 哦，闻一多的词。 嗯， 哎呀，孤陋寡闻了，不好 是吧？就是这首词，可能大家都印象深刻。 哎， 闻一多的词。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很多朋友都说你是四师妹。 四师妹是什么呀？ 唐三藏和他仨徒弟，你是四师妹。 那我明天就去西天取经去了。 哇，你可别瞎说，你断句断准点儿。 真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这反正摔门不至于、嗯、摔笔是必须的啊。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 嗯、 这个王菲的《笑忘书》，李静啊，李静啊，还不叫李静、 嗯、 李静啊，这位朋友网友名字啊，说每一句都特别的喜欢，鼓励自己每天要过得好好的。我前两天还在上班的路上听王菲的《笑忘书》，也确实非常好听。 哎，王菲有很多歌都是经典呀。 哎 ,AHXF 这位朋友说上海滩浪奔浪流、 嗯、哎，笑傲江湖，人很多人都提醒 了、啊、笑傲江湖， 沧海一声笑， 对对对，那是电视剧版的还是电影版的呀？ 反正黄沾那歌是最早我先听到了，电视剧是后看的、 哦、因为我只要一听这首歌，我脑海里就会想到林青霞东方不败的扮相。就 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反正我不知道，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这幅画面、 哦、这个每个人对不同的音乐所产生的画面感觉不太一样， 那是 吧，跟经历啊和自己的喜好有很大关系。 嗯， 你可能骨子里边就是一个假小子。 什么假小子啊？ 真小子。 我那个其实还挺爱听，就是各种情歌类的， 是吧？ 比如像青春期的时候，那时候听周杰伦的很多情歌。 嗯，行行行，那时候你上小学吗？ 哪个时候？ 就是周杰伦的时候。 火的时候，我应该还上小学。但是从我上小学到上高中，他都一直很火。 嗨， 现在也很火了。 你这青春期实在是太长了。 小学的时候就是听曲子， 哦， 这调好不好听？就比如周那个双截棍那个时候，但是上了高中的时候啊，就能听出一些情绪在。 5277说今天的话题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哎，特别 美哲太可爱了，然后会的歌真多， 哎，谢谢 点赞了哈，谢谢您。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多。其实很多的歌曲都会愉悦我们的身心哈，也是希望大家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拿音乐来温暖我们自己。 没错， 有一些歌词特别的可爱。 哎，希望大家下了节目，不是那关了收音机，不是别关收音机，大家待会儿听20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听着歌。 你要说什么？ 我就是说，希望大家在业余生活当中多唱唱歌。 我的稿子都已经收了。最后一段 别关收音机啊，欢迎锁定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 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明天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 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打开心。 朝阳门，正阳门，和